你好，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任占奎千恩万谢，带俩孩子走了，上哪儿去呢？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。住了没一个月，偏赶这天有事儿，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。等洗完澡回来，哎呀，就见他老岳父家火光冲天，再就已为时过晚了，一把火把家宅付之一炬。而且发现他老丈人蓝大头、老丈母娘、兄弟任占彪、老少13口全被人家杀了，是先杀的后放的火。任占奎一分析，这事儿肯定出自翟新普之手，他发现我不在了，要进行报复，闻风闻到深沟寺，幸亏我带俩孩子不在，不然的话也难逃他的毒手。好小子，这仇我是非报不可，也太歹毒了。但是一个人没有枪，这仇怎么报？所以任占奎气的躺了3天没起来，在这儿呢就留下病根了。先生说这叫心疼病，犯了就要命啊。任占奎实在没办法，领着俩孩子东躲西藏，免遭翟新普的毒手，后来流落到奉天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住的起火小店，一开始有点积蓄卖着花，后来东西卖没了，他一着急又犯了病了。人要到了这阵，英雄也变成狗熊了。他说那话不假呀，秦叔宝能耐不能耐？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三州六府，威震山东半边天， 人送绰号神拳太保。怎么样，到了潞州天堂县得了伤寒病，一筹莫展，只有当街卖马，好像没死了。再有个古人，白马银枪高四季，号称神枪。那小伙子那个功夫那个高啊，在不得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。后来高四季给自己留下两句话，说掌中枪神出鬼没难当恶，胯下马翻江搅海难当穷。这两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。你有通天的本领，在不得时的时候你也瞪眼没辙。任战魁就是神风绝地，没办法怎么办呢，他交给俩孩子上街要饭去。为了博得大家的怜悯，俩小孩拿砖拍胸脯，别人看着不忍心就给钱吧，全靠俩孩子每天要点钱，一二仨吃饭，再积累点治病。你想那哪有保障啊，有时候钱要得多一点，有时候就要不来钱呢。俩孩子受老罪了，今天没想在街头上巧遇张作霖。任战魁啊，把一肚子苦水全都倒出来，放声大哭。他这一哭，这俩孩子也吃不下去了，搂着他爹，爹，我找娘，我娘啊，我娘啊。俩孩子一哭，娘张作霖这会儿腾就撞上来，啊，气死我也！大哥，别难过，现在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，跟着我干吧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，俩孩子肯定受不了委屈。至于这个翟新普翟歪脖子，这个人面兽心之辈是必定的铲除。跟我走。上哪去？你跟我走吧，我办事奔奉天来了，不然的话咱们还见不着。他们也没出去，张作霖先到了他住的那个店里，给他清了账，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。哎呀，任战魁说净破烂，一文不值二文的那都不要了。雇了辆车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，张香葛一看，呀呀，又领来仨，连小孩都领来了。张作霖就说，这是我好朋友街头巧遇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住在我家，你再领一百口也住得下，我供得起。任战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一只公馆金碧辉煌啊，那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铺着波斯地毯，挂着壁画，所有的使用的东西不是银的就是镀金的。怎么张作霖还交了这样的朋友呢？偷着一问，张作霖跟他说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兄弟，你别看我瘦，身体不好，但是我还可以给你打打下手，出个主意。不，用不着你，德国大夫治病治特别好，你呀，也在这治病。好嘛，任战魁可享福了。这德国人听完了之后，给他检查了身体，然后对症下药，没三天，任战魁恢复了健康，眼睛也冒了亮光了。本来这人长得就挺俏皮，刮过胡子，再收拾收拾，那跟街头那是截然不同啊，你都认不出来了。张作霖把自己一把六轮子枪给了他，你带着。我那几个弟兄现在还不能好， 利用这机会咱去一趟甘泉铺，先解决这翟歪脖子。张作霖为了有把握起见，当天晚上跟张香葛说，董事长还得给您找麻烦，您得借我枪一用，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德国出产的大肚盒子枪。行，用多少？五把。另外呢，您再给准备1000发子弹。行，一句话。张香葛一句话，有人把枪给送来，崭新崭新的，瓦蓝倍儿亮，连子弹都有。张香葛理由是，我家里的怕出事，哎，借用几颗枪保护我们家。谁能怀疑这事儿？那枪都是他的，乖乖给送来的。所以张香葛把枪给了张作霖。张作霖熟悉了熟悉这种枪怎么样射击，怎么样上子弹，怎么样插梭子。你看这帮人净摆弄枪了，这玩意都通路，时间不大就会掌握了。张作霖自己憋着两颗，给丁喜春、郑翠萍、刘晓春每人一颗。任战魁有六轮子就可以了，其他人都有架不事，带了足够的子弹呢。张作霖带着邓翠萍、丁喜春、刘晓春、任战魁五个人起了身了。临走把家里面的事儿委托给胡老嘎，胡老嘎说，你放心，他们大见功效，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健康，好吧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回来晚了您别着急。五个人起身奔甘泉铺，走着路上啊，任战魁就说，我队长，咱可有备无患呐、啊！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这翟新普也并非等闲之辈啊，这也得狠呐、啊！果儿也挺直，手下柳子能有150-160人呢、啊，甘泉铺那也是铜墙铁壁，就咱这几个人去能行吗？咱们得测量一点。说的对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就介绍我那个崔大叔崔喜九，他们家我认的，离着甘泉铺5里地崔屯，是不是先找他摸摸底？只要他给帮忙，这事就好办了，那人是个好人。行，到了甘泉铺的当天晚上，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崔屯，越墙而过，等一叫门呢，老太太把门开开了，吓了一跳，一瞅外头来了5个，照着任战魁跟他们家叔，大婶是我呀，战魁呀、啊，是我，快进屋吧，看看你大叔吧。把门关上，进了屋，把灯点上，窗帘都挂上。任战魁一看呢，崔喜九在炕上躺着呢，旁边还有拐棍，大手还认得我吗？哎呦我的孩子，你还活着？我活的还挺好的。俩孩子怎么样？俩孩子也平安无事。哎呦孩子，别提了，自从我把你偷着放了之后，这翟歪脖子气得直蹦，就怀疑是我干的，把我吊起来是飞行拷打，死去活来呀、啊！你大叔嘴硬是紧咬牙关，我没承认、啊、后来他也半信半疑，大伙在求情，他才饶了我。饶我是饶我呀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呐、啊！给我送到家来，不用我了。而且还命令我，让我打听你的消息，只要有你的消息，马上及时禀报，他才能彻底饶我。 如若不然，还要杀我个二罪归一呀！孩子，快走吧，这地方可来不得。崔歪脖子正撒下人马找你呢。大叔，我谢谢您的好心，不过您放心吧，我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认得这位吗？ 不认得。 这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字雨婷，张雨婷。 哎呀，久闻大名，久闻大名。 这位是张队长手下过命的好朋友，他们来给我报仇来了。 是啊，拉来多少人？ 张作霖一笑，老人家，就我们几个对付他足够，还用大队的人马吗？ 不行不行， 自从这翟歪脖子知道战魁跑了，他怕报复，加强了戒备啊。那院墙修得又高又大，每天晚上住在哪儿老换地方，身边老带着十几个保镖，你们这几个人恐怕难以下手。老人家，别忘了这两句话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嘛。方才您说什么？翟歪脖子告诉您了，如果发现任战魁的踪迹，及时报告，对不 对？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，您马上找翟歪脖子去，你就对他说，任战魁到了你家了，你把他稳住了，让他马上派人来抓任战魁，他是非来不可，他不来是他的便宜，来了他还回得去吗？ 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对对对对。可是 万一他来的人多，您放心，手巧不敌加士庙，您看我们带的什么家伙，这崔喜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枪呢。 不知道。 有这买卖，他百八十人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请您老人家麻烦一趟吧。 行行啊， 苍天真睁眼了，这个混世魔王啊，早就该死，他缺德透了。他那柳子里的人恨他的不在少数，只是敢怒不敢言呐。我现在就去。 你们可都准备好啊，一会儿可就回来， 几里地时间用不了多长。 好吧。 张作霖率领这几个人全安排好了。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？那镇东阳镇战魁那是一员干将，论胆子论能耐不次于张作霖。郑翠亭、丁喜春、刘小春那都是青马坎八大砥柱，都是杜老盼眼前的红人，身经百战，不用告诉，自个儿选地方自己怎么办都能独当一面。这都安排好了，崔喜九仗着胆子架着拐，骑头毛驴到甘泉铺送信，等到那一说呀，翟新普乐得一蹦多高。真的，那还假得了吗？不过朴爸爸，我希望你说话算数，你把他铲除之后就把我解脱了吧。 放心，我说九爷，你对我也够意思，没你这柳子我也拉不起来，我这人不忘本，可是我呢以往就怀疑你放了任战魁，可今儿你这一报告证明你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屈望你了，把他铲除了，去掉我的心病，我还把你老请回来， 你接替任战魁做我的大炮头，兼任军师。 要弄的我多谢横八了，快点去呀、啊，不然的话任战魁这小子就跑了。 来人，集合队伍。别介， 你带的人太多了，兴师动众，打草惊蛇呀，对付他还用得着吗？再说他身上就个六轮子，几颗子弹。 好， 这摘歪脖子就坚信不疑了，带了12个人全骑的快马赶奔崔屯。等离这崔屯还有半里地左右，他们从马上跳下来。这翟新普也不白给呀，瞪着两只狼眼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用手拉着崔喜九的膀子。我说老前辈，咱水贼过河可甭使狗刨，你这里头没圈套， 你怎么弄呢？你看你要这么怀疑，那您就别去了。 我告诉你，姓崔的，咱俩共事多年，你要打歪点子，倒霉的可是你。 怎么能呢，横八，你看你对我还不相信吗？任战魁就在我家呢，我把他安顿好了，我老伴还给他烫了4两酒，可能这阵喝得迷迷糊糊的，您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。 到那儿再说吧，走。 说话之间，这10几个人就来到崔喜九他们家大院的外边。这崔喜九就喊了一声， 老伴儿，我回来了。 其实是给张作霖打招呼的。老太太把门也开开了， 啊，快来吧，我就等你回来呢。 就在这刹那之间， 翟歪脖子歪着个脖往里一探头， 张作霖呢早就给他准备好了，在房山这手腕子一翻，对准他的脑壳，啪，就是一枪啊。那张作霖枪头是太准，指哪打哪，这一下打了个脑袋开花，哭，死尸栽倒。后边跟来那10来个保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刚要拉家伙，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任战魁等人全都开了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个没剩，全给包圆了，把崔喜九吓得也趴地上了，他恐怕呢把自己伤着。其实不能，这帮人管都直啊，为什么都消灭？恐怕留个带气的惹出麻烦来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任战魁大步流星来到院门这儿，一看果然是仇敌呀，咬牙切齿，用手点指，翟新普啊，翟歪脖子，你小子狠透了，害得我是家破人亡，我岂能饶你呀？其实人已经都死了，任战魁不解气，掏出匕首刀来，噗噗噗噗，还捅了10几刀，张作霖把他拦住了。一分析，这离着翟歪脖子那匪巢不远呢、他们听见枪声，肯定来人，那岂不麻烦呢？为今之计，大仇报了，赶紧撤，用不着节外生枝。